春雨是缠绵的，敲打着雨棚的声音却有点争先恐后的意味，好像是天空的倾诉，想融入大地的怀抱。如果再加上几声春雷，那这一场春雨仿佛才更有力度，更加爽快，就像是这首歌曲昨天下了一夜雨一样酣畅淋漓。 昨天下了一夜雨，走起路来浇花泥，天上有几丝云彩，依然是好天气，不是云彩不下雨，不是莲藕不花泥，不是汗水一无缺席，鲜艳是天地兄弟。 汪峰的声音厚重温暖，以前的歌总是给人以冰冷和苍凉的感觉，而接下来这首歌却给人以一种温暖和感动，似乎温情了很多，有一种轻而易举的好听感。送上汪峰带来的《在雨中》，如果雨中真能听到这样的声音，的确会有温暖涌上心头。 在雨中，我看见你的身影， 瑶的言情小说曾让很多人感动，甚至让不少姑娘哭得梨花带雨。几年前新版电视剧《情深深雨蒙蒙》的热映，让琼瑶热又回到我们的生活中。就像这首同名主题歌，尽管唱了一年又一年，依然有理由静心聆听。 情深深雨蒙蒙，多少楼台日烟雨中，记得当初你侬我侬，水几万重，一曲高歌千行泪，尽在回肠荡气中。啊，情深深雨蒙蒙，天也无心蝶无穷，高楼望断情有独钟，盼过春夏和秋冬，盼来盼去盼不尽，天涯何处是归鸿。高歌千行泪，尽在回肠荡。 其中。大气深深雨蒙蒙，天也无心别无穷。高楼望断情有独钟，盼过春夏和秋冬，盼来盼去盼不尽天涯何处是归鸿。 有瓢泼大雨，就有蒙蒙细雨，就像接下来这首《B 小调雨后》，它就是一场令人欢喜的蒙蒙细雨。这首歌会一遍遍地打动你的内心，静静的聆听，就可以记起那清新鲜亮的年代，那些似水流年。 一些些乍暖轻寒的夕阳，一双双红掌轻薄的鸳鸯。一粒粒原上寂寞的村庄，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亡，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，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，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，两年后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，池塘边落落野花，雨后的我怎么呜哇呜哇呜啦。夕阳，一双双红掌轻薄的鸳鸯，一粒粒原上寂寞的村庄，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，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，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，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，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，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，池塘边落落野花，雨后的我怎么呜哇呜哇呜啦。西风老树下人家，池塘边落落野花， 在不少文学作品中都曾出现过关于雨的故事，有伤感的花瓣雨，有浪漫的香水雨，可是无论是花瓣雨还是香水雨，我们大多数人都未曾领略过。如果日子一直是晴的，我们倒是渴望下一场清澈的雨，在细雨中散步也未尝不是一种享受。来听沈丹带来的小雨。 到处飞啊飞，飞到你的身边，让他们将你包围。今晚你如果在我身边，有多美，我早已准备我的心，我的爱，全部交给你，让他们伴你入睡。